是写知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

月的吻。 赤道也堆起了雪，请你给我一种粗眉，痛过的人也后悔，要从绚烂走回平凡，才见到爱情的图案。 着